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46集《生气》一。沈妙想了一会儿，问谢景行，你打算如何处置明安公主和谢长武？虽然再三叮嘱自己不要对谢景行的所有事好奇，不过沈妙终究还是没有忍住。当时谢景行带走了谢长昭的尸体，总让他觉得十分疑惑。他问，你打算杀了谢长武吗？ 不然等他在背后算计我。 谢景行反问。沈妙翻了个白眼，谢长武就算真的想算计谢景行，那也得算计得了才行啊。别说现在谢景行还顶着一个金尊玉贵的大梁瑞王身份，便是从前还是临安侯府的小侯爷时，谢家兄弟与之交锋也没能落着个好，那手腕不低的方式还不是只有老老实实的看着谢景行潇洒狂妄了这么多年。其实你可以不杀他的，谢长昭你也可以不杀，你父临安侯接连丧子，定会彻查此事，也许你有别的手段，到底会多些不必要的麻烦。谢景行眸色微冷， 杀不杀他们我说了算。 忽而他瞥了沈妙一眼，又勾唇道， 你现在似乎很有盟友的自觉，怎么担心我？ 他的语气忽然又多了两分轻佻，然而比起两年前少年的玩世不恭，容貌越发英俊生艳的谢景行再做起这些来，便让人有些移不开眼。明知道是危险的，却仿佛令人着迷的蛊惑要靠近。沈妙不动声色地移开目光，说道，我担心你连累我。谢景行嗤笑一声，笑容中带了几分玩味， 不必担心，我有法子保下你，就有办法自保，不会给人添麻烦。 沈妙心中有些奇怪，总觉得谢景行这话是在影射什么似的。然而眼下屋里就只有他们两人，便是影射也不知道在影射谁。沈妙知道自己是多心，干脆顺着他的话说道，睡王殿下自然神通广大， 也有比不上人的地方。 谢景行懒洋洋道， 苦肉计不会。 你说什么？ 罢了。 谢景行站起身走到沈妙面前，他个子极高，这么与沈妙并肩的时候，不由自主的也有破人压力。平日里他同沈妙说话的时候，或是漫不经心，或是风流轻佻，便将那压力冲淡了一些。今日却不知怎么的，不晓得是不是沈妙的错觉，总觉得谢景行的目光都比往日锐利得多。 你想我怎么处置明安？ 他凑近沈妙，在沈妙耳边低声问。沈妙下意识地后退一步，肩膀却被谢景行按住了，他神情有些奇怪，仿佛在忍耐着什么似的，默的又松开手，转身冷冷地问道， 你如何想的？ 为何问我？你不是已经有了主意吗？谢景行都将谢长昭的尸体带走了，沈妙以为谢景行自然是心中早已想好下一步该如何做，怎的现在还来问他？ 这取决于你。 谢景行没有回头，沈妙心里飞快地盘算着，说道，如果瑞王出手能做到几成？我是说，如果你杀了明安公主，能不能保证不被人抓到把柄？谢景行顿了顿，转过身来盯着沈妙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他道， 哼，沈家丫头，你未免太会做生意了。 沈妙微微一愣，谢景行很久未曾叫过他沈家丫头，眼下一叫出口，却让沈妙恍惚间觉得还是两年前他与谢景行初遇不久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二人彼此忌惮，棋逢对手，互相提防，还以为一辈子都会老死不相往来，没想到也不过两年时间便能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杀人灭口的勾当。人生果然是曲折离奇呀。见沈妙发愣，谢景行又道， 你要杀了他？ 沈妙回过神，他与谢家兄弟二人合谋掳我，企图将我卖到窑子里去，为我准备的亦是一条生不如死的道路，他暗中谋害我大哥。我不是圣人，更不会以德报怨，只要了他一条命，比起他对我做的那些已经很仁慈了。 心狠手辣的丫头。 谢景行不甚在意的一笑，仿佛并未觉得沈妙说要杀了一国公主有多么的不可思议。他好整以暇的抱胸看着沈妙问道， 不过我为何要这么做？ 一直听说女子来癸水的时候性格便会有些喜怒无常，如今沈妙不禁要怀疑，莫非男子也会来癸水？不然的话，为何谢景行今日便是这样喜怒无常，让人完全摸不清头脑？前些日子谢景行试图将沈妙和他绑在一处，便处处主动出头，眼下让他出头了，谢景行反而端起架子，便是朝廷中那些华不溜秋宦海沉浮多年的老臣，亦没有眼前青年这般让人心中烦躁。你不是都将我归于你的盟友了吗？替盟友出头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沈妙算是看出来了，谢景行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裴郎曾经教过傅修仪御下之术，若是有脾性古怪的臣子，他不要脸，你比他更不要脸，索性就拿谢景行自己的话赌他。谢景行噎了一下，瞧着沈妙，目光微动，低声道， 话虽如此，不过不仅救了你，替你惹了人命官司，如今还要帮你去行刺一国公主，盟友都是互利的，你什么都不做，让人无条件帮忙的是夫妻，我看你不是将我当盟友，是当夫君吧。 沈妙气急冷笑道，睿王殿下金尊玉贵，不愿意便罢了，我也不会强求的，临安公主之事我自己想办法就好。 想什么办法？ 谢景行淡淡道， 向你的表哥求救吗？ 这和林表哥有什么关系？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我没说不答应，既是盟友又不是什么难事，本王顺手帮一把就行了，不过你也得替本王做点什么。 你……沈妙怒视着他， 一时想不起来。 谢景行挑眉叹息道， 就替本王先做两篮糕点，本王行刺途中怕会饿。 一直到谢景行离开后，沈妙才坐回榻上，这会儿子倒是睡意全无，他也不晓得谢景行会用什么法子去行刺明安公主，不过心中却意外的放心，想来谢景行手眼通天，连换了个身份瞒天过海就敢在文惠帝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晃荡，至于娶个公主的性命，看他说的那般潇洒，应该也是手到擒来的事吧。不过谢景行今日真的像是心情很不好啊，都气得有些喜怒无常了。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